我发现我越来越难再做一个纯粹的人了，拥有的快乐也好，悲伤也好，都不再是百分之百，都不再是满的状态，总感觉少了些什么，都夹杂着一些快乐悲伤之外的东西。有人说，快乐和悲伤，甚至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，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淡去。但是唯有尴尬能让你每次回想都会痛心，可能十年前的事情现在想起来还是会头痛。尴尬是永恒的，所以那些和你一起经历尴尬的人，是一辈子都会留在记忆当中的人。 听讲这句话还是太早，一对一双姿态似是万人围观的理想雕塑，可惜多数躲不开彼此改变的因素，谁愿意变做你的薰衣草，真心的所有完全为你好，

我跟妈妈打电话聊到喜欢的人，我妈妈说，如果你有了喜欢的人那很好，但是一定要拿捏住分寸，不能太殷勤，也不能太积极，不要非他不可。但我从来都想不通，人类怎么能够藏得住自己的喜欢呢？如果是喜欢的人，看着他可能你就会想笑，跟他说话也会想笑。真正的喜欢是藏不住的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就能够出卖内心。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，只有你不敢面对的爱人，哪怕命中注定的两个人，也只能在爱里等得认真。但愿情深，让经过的人为你转过身，不肯承认，其实心弦已拨动几根，越陷越深，一直在等的那个人已经默认，难道一等再等，错过缘分？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，只有你不敢面对的爱人，哪怕命中注定的两个人，也只能在爱里等得认真。但愿情深，让经过的人为你转过身，不肯承认，其实心弦已拨动几根，越陷越深，一直在等的那个人已经默认，难道一等再等，错过缘分。 曾经做过一些梦，那些梦真的发生了。曾经到过一个新地方，发现那里的景物非常的熟悉，也曾经在别人正要开口说话之前就知道了他要说什么，就是忽然间觉得当前这个场景似曾相识，就像跟一个陌生人认识了很久一样，曾经想到一个很久没有见的人，果然就在当天和他相遇了。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活在第六感当中。人跟人可以相遇得很平淡，也可以一见如故，但最重要的是原本陌生的两个人遇见了，遇见彼此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开始相信命运的存在。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忍着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